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下班快乐，各位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啊！今天是思萌跟艾科啊搭档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来收听节目了。 是的，以为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又是老白，然后一听，哎，思萌的声音 啊，一听老白， 这到了周末了吗？ 哎，老白现在还是那种，嘿 ，hello， 还是那样吗？ 啊，这个没有，我们俩每次开麦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试探的环节，就看谁先说话。 哎呦， 对，就一开麦，然后先不说，然后静静等。假如说对方要出声，对对对，今天是他。 哎呀，你真行， 开盲盒啊！ 啊，早知道下回我也这么来整你一下子啊！ 所以今天开盲盒开到的是我俩，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分享给你们了。 对啊，这个想问问大家啊，昨晚上这个国足比赛的看了没有？ 没有。 虽然说咱们前两天啊，在这个互动话题里面说了啊，聊了一个，就是我再也不怎么怎么着啊，但是呢啊，当时也有很多朋友就信誓旦旦的表示，就是再也不看国足了。 但是昨天晚上估计又打脸了。昨天呢，国足凭借着吴磊的点射1-1战平了澳大利亚，是此国足最新的出线概率只有0.01%。 0.01%。 那这么伤心的事，我们就不如不要再提了。 就是我看到也有人说到了，就是理论上还保留了这个出线资格啊。反正这个理论两个字呢，挺耐人寻味的啊。我们先不提大家伤心事了，这个告别工作，也希望用一首歌曲欢唱一下。 再见工作。 适合爱情的人爱，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留下泪来，才证明是爱。我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这有时候啊，就是需要你打开这个话筒，开开嗓啊。就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小时直播呢，可能就会比较顺溜，不太容易这个什么这个吃个磕巴啊之类的啊。 对，所以说今后要是听到你直播，是不是都得要听到一开篇的嗨唱？ 你看这歌是吧？就是这个 本来，你也是 Goodbye 的 song 啊、哎？对，嘿啊。就想说这个是吧，工作日我也坚持来直播，如果这都不算爱是吧，那简直了， 对 大家的一种深情的这个期盼啊， 对工作的一份热爱吧。 嗯嗯，对。 所以今天下班路上各位朋友们今天的心情如何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到了周三这一天心情会大好。 为什么呀？ 因为周四周五，周五的那一天心情会特别的雀跃，只需要再多熬一天的时间。 对啊，有人就说了啊，把周五呢简直就比作了每一周工作的大年三十儿。 嗯 啊，基本上这个差不多咬咬牙， 嗯， 稍微一收尾，然后就是两天假期了。 对，有喜欢去看脱口秀的朋友们，可能对于周五这一天就特别的有感触。 怎么了？ 然后那些脱口秀演员他就说，在周五和周六周天，你会发现每个人脸上的那个表现都不太一样。 嗯， 周五这天好像自带气质。 嗯， 就是所有来这儿看，他这些卡司在讲什么不重要，他们的心情很重要。 嗯、 你说什么我都哈哈哈哈，好开心。 虽然他们说的很差啊，但一想到周五就很开心。 对对对，在周一的时候，好像就是观众们对于卡司的一种考验。 嗯， 你看他都不笑我吧。 我就让这帮脱口秀演员知道什么叫生活啊！哎，你说到这儿，我前两天、昨天啊，我们就是刚开完会之后啊，我去到二号线那边转线的时候，哎，我在那个换乘那边发现了好多这个在地铁的墙面上啊，有一些这种广告的露出啊，当然是一个教育广告，但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是它给你很多这种所谓的一些简单的试题 哦， 很大的字儿提醒你，哎，你路过的时候就会，比如说考你一个算术题啊、等差数列等等的。 你这么学霸啊？ 哎呀，就是我当然是这种题我就直接略过了啊。 嗯， 有一道题我觉得说特别好。 你说， 他说的像北极熊。 嗯， 对，北极熊是一个其实行动很缓慢的动物嘛，我们都知道。 嗯，嗯嗯， 然后呢，但是呢，他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其实是动作非常迅速的。 对对对。 啊，那就提问来了， 什么问题？ 为什么北极熊通常无法就是快速的去捕杀刚出生的企鹅呢？ 无法快速的去 捕杀刚出生的企鹅， 因为他们不在一起。 哎呦喂， 对不起。 哎呀，不小心把这梗给破了啊。 想骗我、我们还是带着北极熊和小企鹅一起蹦迪吧。银河舞厅，可能我们离舞厅最近的这个方式，也可能是去到 live house 感受了那种灯绿色的灯光，包括蓝色灯光打在我们脸上那种感觉、 闪亮灯球。 欢迎光临人来人往的银河地铁，这里没有悲伤，只有我和你，光影有过你侧脸，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刚刚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啊，银河迪厅、啊、 我刚是说成银河舞厅了。 对，关了话筒，我们还在讨论这事儿啊。你说迪厅跟舞厅有什么区别吗？ 在我片面的理解，迪厅应该是动次打次，舞厅应该是慢三。 慢三是什么？蹦擦擦， 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 怎么有点老年大学那劲儿呢？ 变调台。 嘿啊！你说到这儿。哎，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我一直觉得就像我这种可能不太就是没有夜生活的人啊， 好， 就是不太爱去蹦迪的 啊、哦、是是是， 就可能 你不能说你没有夜生活、啊、因为你毕竟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吃夜宵的人。 嘿 啊对对对啊，就是觉得我一直觉得我跟就是像那样的一些地方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交集，直到最近我看到就北京这边有一些啊、真的有一些迪厅开始蹦迪的一些音乐呢换了一种风格。 什么风格？ 就已经不再像这些，就是比如说之前的烟鬼啊那些歌曲了、而是孙燕姿绿光 啊， 什么周杰伦夜的第七章。哎，我觉得哟，这我能参与呀、这 DJ 选歌可以呀、 DJ 可能就是走的也是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复古路线， 复古路线了、对，包括前两天看新闻这边成都啊有一个小区嘛，也是因为疫情防控的隔离、然后呢这防疫人员很可爱，就是让大家在就是在窗户那边看着他们弄一些闪亮的灯球 啊、对， 然后穿着防护服在就是一起舞蹈，我觉得那个特别开心，特别 欢乐，对，那很感动啊， 对， 关键是能缓解大家比较焦虑的情绪吧， 对对、啊，所以提醒大家啊，近期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或有聚集的场所呢，一定要做好防护， 对， 做好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 对，在这么敏感的时期之下呢，我们本来之前想组织大家去玩一次剧本杀，但是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我们等缓缓， 对， 缓缓之后这个一定补上。 对，也等我们俩补补课啊，省得到时候显得脑子不在线，搞得还是挺拉垮的啊。哎， 然而说你不太能理解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玩剧本杀。然后我是能理解，我也能参与。但有的人是深度沉迷剧本杀。 对，他甚至把剧本杀当成了一个就是出门的唯一理由。去跟朋友去聚会，把所有的吃喝玩的全放到剧本杀这个地方同时来进行。 对，就像你今天给我分享的说，就把它当做一个个人的标签，说你喜欢玩剧本杀呀、你如果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成为一伙的人， 我们就是兄弟啊。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我们可能只能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感觉好像有点拧巴，有点矛盾啊。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和你拧巴的生活有关系。你觉得你是属于那种一边喊着减肥，一边又大吃大喝的人吗？ 那当然是了啊。 那你觉得你是那种，一边说哎我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一边熬着夜的人吗？ 那我一般都是熬着夜，然后敷着面膜，最贵的眼霜啊。 我突然间从今天重新认识了你，还要敷面膜和眼霜。 哎呀，这个话题互动啊，期待大家这个可能略有点矛盾或者反差的生活方式啊，可以随时通过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保持互动，或者是在听听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好了。 对，我们先来一开始点个名儿，猫行记，还有纯纯一纯一千千，还有 Mr. 梁摸头哦摸头一家，笑笑爱天天，还有等等，这些朋友已经都给我们发来了互动消息了，我们等一下一一来说。 没问题啊，还有Hello 弟弟小爱这边，包括燕啊曼啊曼啊燕啊燕，还是包括这个曹思琪啊，已经留言了，就说这个刚才说主持人能不能不要跟唱了啊。 我要杠一下了、曹思文 啊，曹思文是吧。哎，谢谢你的提示啊，你说出了艾科最想说的话。 就是在我们弹唱的这一趴，其实我知道大家内心的想法呢，也是能不能不要弹唱了，好好的一首歌我们听不行吗？ 哎，对啊，那我们就先听一首吧，最近刚上线了一张专辑。 好嘞。 然后呢他之前的好多歌曲比如说在一些综艺节目上面也拿过很棒的名次啊。 是，那就是马条昨天发行了2021年度全新的专辑叫塞外，这是一张充满了他个人色彩又极具民族风情的一张专辑。 哎，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 是吗？条哥啊，这个了解都知道，出生于新疆克拉玛依，94年呢就已经开始离开家乡寻找自己的音乐梦想，但是呢那种就是大西北的音乐风情啊就一直渗透在他的音乐中。 对， 就之前我们在青岛是帮他办了一场那个专场演唱会，跟他聊天，就是调歌曲很有意思，他对于音乐的执念呢，就是他当时来到北京之后印象中啊，他怎么去学弹琴呢，怎么去学人家就是音乐创作呢， 满大街上找长头发的哥们儿 啊，就跟他们去探讨吗？ 对，一看到又长头发又应该是玩乐队的或者玩音乐创作的， 后来 哥们儿能不能教教我？ 后该 后来就是真的就是认识一帮朋友的。 哦， 对， 这还是比较机缘巧合的认识了一些良师益友们。 对啊， 就是我喜欢他的风格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是很稚嫩的，就是很淳朴的一种传达方式。 对， 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有你会听到几首单曲，比如说塞外、楼兰、远方，还有敕勒川，其实都是他之前发行的个人 EP， 然后整理在一张专辑当中来重新发的。 对，而且他说了要把这张整合起来的专辑呢献给故乡，也献给思念故乡的所有的朋友啊。 那我们不妨就来听一下吧。 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 《塞外》， 来自马条新专辑当中的《塞外》。来自马条新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啊，塞外。这也是他自己谈到，因为在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啊，也是通过一个他第一次尝试这种直播带货的方式，发行了自己的专辑，而且连线的是咱们其实电台的一位，就是之前的一位 DJ 杨月，然后共同在聊的，他也就觉得可能之前疫情也好，包括防控政策没办法频繁回家，所以呢就是想家的时候呢就想写一些歌曲，结果先写的克拉玛依，再一写后面收不住了。 对、我特别喜欢马条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营造那种氛围，就是直接把我们带到，就是至少是听觉带到了新疆。 对， 他从原始的土地包括涌动着的民族音乐当中汲取了一些灵感，所以这次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讲了一些乡愁，讲了遗落的骨气，讲了这个时代稀缺的人文关怀，所以也歌唱了自然和古老的历史吧。 对， 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我给5星好评。 五星好评是吧？准备，差一点点删除音效啊。 你也是上传吗？ 对，我也上传啊。 好， 我很喜欢他，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 就是通俗点，我觉得这歌听着很上头， 嗯， 就特别适合和老朋友们一块把酒言欢的时候。我觉得条哥应该也是那种喝到份儿上了会抱起一把琴啊，随时一边说一边弹唱，也可能有一些歌曲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写出来。 是是是是，这、就是自带氛围感。 对， 然后就像他，还包括张嘎怂， 嗯， 然后是我身边的好多这个男性朋友，特别点名、一定要听到的这一类的歌曲。 身边好多男性朋友啊， 对。普通朋友 开个玩笑， 因为我就问，很好奇说为什么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民族特色的东西吗、还是喜欢带着这种方言包括有花儿特质的这种东西呢、其实不是，就是那种很释放 很释放 很纯天然， 对， 就是他们喜欢的。 对啊，张嘎从之前发了一些视频，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西北民谣人啊。 嗯， 包括在聊天室里面，目前已经有48%的朋友呢对于马条这样的一首新歌啊投了是五星好评。 对， 38%的是四星好评啊， 我们再等一等。 对啊，再等一等，大家可以通过聊天室的方式找到娱乐最王牌，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聊一聊这一首歌赛外你听到的一些感想、啊、 对，接下来是我们每天一问了，测试30天能否拉近我们的距离，那就是你好陌生人。 嗯， 就来说一下我们的话题，自相矛盾的生活。 对， 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矛盾到974最王牌，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哦。 对，别忘了啊。然后我们编辑大人呢也是提示大家了，就是可以说是矛盾的生活吧，也可以说是相互抵消的生活方式。 嗯 啊，一边往前进一步，往后退2步啊，好多时候我们就停在原地了。来听这首歌《苦茶》。 微笑的是你的样子那么认真，单纯的女孩让我不禁的心疼。街头那串路灯像在笑我愚笨，也许我不富有，但比谁都真诚。拥抱一杯苦茶，陪伴你的眼神。你的存在让我用力充满全身，窗外已是冬至却不会寒冷，因为你的体温、哦、 你也知道我的心中有疑问逼问，你究竟爱我有几分。 我不想到爱上你只需一瞬暧昧的气氛， 不用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你不必还你也不必等，这个就值得爱到永恒。我该如何让你明白我爱你，在那之后你点头说我愿意，想照顾你想守护着你，这刻只想把你抱紧。你知不知道你有可爱的天真，装作坚强的男孩强势的口吻，聚精会神的你美丽直接百分，只有和我独处才会变得温顺。感谢你的包容原谅我的稚嫩，为你冲杯苦茶赶走你的烦闷，躺入我的怀中热情的温存，想要和你私 这首歌《苦茶》啊，加了一个括弧心动版，所以听上去呢也是一首很轻佻啊，也觉得就是很清新的一种 小 甜歌的感觉。 嗯，是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最近呢就是关注到一条消息，在河北石家庄有一位马同学和室友一起点外卖。 哟，马同学、 你啊，室友点了减脂餐， 嗯， 然后小马呢点的是小蛋糕， 哎， 这不太像你， 我就爱吃这个啊。 嗯，他们突发奇想说，如果一口蛋糕一口减脂餐，会不会相互抵消不长胖呢？ 这就是 逻辑鬼才啊。我想起来之前最经典的一段对话，就说，哎呀，教练，那个什么，我应该怎么吃啊？啊，你要吃粗粮，你要吃什么优质蛋白质？哎，好嘞，餐前吃，餐后吃。 哎，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真事儿，就是在我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思蒙教练 啊，怎么了 给支的招 啊，嘿啊，人来说吧， 我们身边的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男性朋友，他呢就是也是去健身，然后健身之后特别听思蒙老师的话，然后就说你健身该怎么练啊，然后你吃饭一定要注意，然后一定要在就是练完的半个小时之内抓紧时间吃精米精面， 吃主食啊。结果呢，人家回去之后呢， 要求另外一半 对 必须在半个小时以内给他做好精米精面， 还让我背这锅，说思蒙老师说的。还好我认识人家， 有的时候物极必反了， 真的是啊，导致后来我们见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了啊。 对， 说说这个可能相互抵消或者说略有点这个拧巴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可能说起来呢会有点这种讲段子的感觉，但是其实认真观察的话，不管是你的同事，你身边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的。 对，比如说冬之梦他就说了，遇到一个饭局，明明某些人没有吃饭，到这儿去说，啊，我吃了饭了啊，结果呢招架不住招火，就说，哎，吃点呗，这么好吃的菜是不是，然后吃的比饭局上的任何一个宾客都多。 还有那种嘛，就是不想结账的，说，哎呀，我今天 不吃 了，陪你们聊会儿天吧， 这有点尬呀， 等结完账之后呼哧呼哧，哎呦，好家伙，恨不得连盘都清了啊， 这有点尬， 这太过分了， 所以身边要是有这样的朋友，他一定是损友 啊，请跟他说再见好吗， 对，尽早把他拉黑。 来，我们继续推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来自艾科今天的精心准备啊， 这首歌叫做 Painkiller， 如果在你生活有点拿不准的这个情绪的之下，你可以想到一个让你安心的人或者事儿，所以这首歌呢，希望能够成为你安心良药吧，是一位来自叫做 Road 的男生唱的，他长相很像小李子，声音特别像蒙德，来 听。The point of living if my heart gets broken, driving on the road, waiting for head-on collisions, springtime from the road. I miss you, but I'd rather be alone to keep it from heartbreaks, headaches. The doctor says I'm diagnosed with shit things, mistakes, but I'll be fine. But I'll be fine. Cause you're my leaving, missed those streets where my knees were bleeding, homesick bed of rent, I left my bed again, looking for heartbreaks, headaches, the doctor says I'm diagnosed with shit days, mistakes, but I'll be fine, but I'll be fine, cause you're my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初上灯火 最前排。 正点的好孩子，看他今天已经18，留起了一头长发，深深地爱上了 rock and roll， 梦在推，现实拽，往前追。唱出全部的力量，写下最美的瞬间，不必问对不对，无所谓。说话，妈妈也说她听话，是绝对正点的好孩子。看，她今天已经18，留起了一头长发，深深地爱上了 rock and roll， 梦在飞，现实转。写下最美的瞬间，不必问对不对，无所谓。梦在推，现实拽，往前追，从不退，唱出全部的力量，写下最美的瞬间，不必问对不对，无所谓。 是来自反光镜在他们成军16周年的时候出了一张关于青春和成长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我们的歌》啊，里面想的就是描述的也是一个男孩子在学校里面逐渐受的 rock and roll 的影响嘛，留长发呀，可能也会不被父母理解呀，等等，逐渐成长起来的。 对，那都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啊。哎，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人物，包括他们铁三角，那就是哈利波特。 对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所以今天没有准备那个电影，好可惜。 哎，没关系啊，这个还有明月版的，之后咱们再放啊。 好嘞。 对， 今年是经典的系列电影《哈利波特》上映20周年 ，HBO Max 宣布了《哈利波特》特辑《回到霍格沃兹》将会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上线。 嗯，对啊，那么呢，在包括像丹尼尔啊、雷德克里夫，包括鲁伯特格林德，包括艾玛沃森啊，这些主演呢都将会重聚，而且一起再去回忆一下当时拍摄，这些哈利波特的故事啊，也是史上第一次嘛，就是传奇演员阵容回归到魔法最开始的地方。 对对对对，哈利波特现在提及最多的应该就是去环球影城了吧？ 嗯， 我记得我们俩当时去环球影城的时候，那阵儿在内测阶段， 嗯， 然后去完之后直奔的就是霍格沃兹学院， 对。 禁忌之旅。 对对对，然后他会带你去感受一下4D 的，就是有光影， 对， 有声音， 对，裸眼3D 人家是。 哦，是裸眼3D，不是4D 吗？ 啊，对对对，不是4D 啊。 好嘞。 对， 就是你戴着那个眼镜之后呢，你就能感受到你好像身临其境了。 对， 然后可以骑着那个魔法的扫帚飞来飞去。 对，参加什么魁地奇比赛啊，然后穿梭在这个整个霍格沃茨的城堡当中。 是。 然后我们今天也找来了其中一小段视频啊，因为就是可能也不太方便把整个完整的 3D 之旅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了。 嗯。 但是呢，有一个我们俩在就是一定要强烈要求体验的黄油啤酒。 但是我不推荐。 为什么？ 如果不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们 啊， 千万不要点那个。 是吗？ 就是感觉喝了那种3倍奶盖茶的感觉， 有点，确实是甜度非常非常高， 而且听起来它是黄油啤酒，但它一点酒精含量都没有， 太失望了， 好失望。 哎， 但是我在里面呢种草了那个魔杖， 嗯，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进入到那个城堡区了之后，就会被那些销售人员所被洗脑 影响。 嗯，对，然后那一瞬间觉得你应该拥有一个魔杖，因为他会告诉你，你拿着这个魔杖在全世界的这霍格沃茨学院都可以去使用。 对，而且是每一个这个环球影城的站点呢，都有十几个就是你可以所谓的施魔法的地方。 对 啊，包括艾科那边，我是看到啊，就是明显感觉到艾科被那些6、7岁的孩子们智商的碾压，就愣是看那个咒语的什么，就是那个轨迹图，就是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 对， 问是不是？我觉得是前面的那个小魔法师，他可能施完魔法之后，他离开了，然后那个机关还没有恢复到位置。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啊。 然后，当我在施同样的魔法的时候，它就没有作用了。 哦。 但是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哈利波特死忠粉，然后都会带着这个法师袍进入到其中，就扮演赫敏的那个形象。 对对对，包括就是好多人也都在谈到了啊，就是在当时最早哈利波特去选一些试镜演员的时候，其中如果你看那些录像，你会发现赫敏、艾玛沃森是最契合的。 对对对， 哎，那个机灵的那个劲儿啊，真不一样。 对，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购买这些周边物品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 啊， 因为在他们整个园区里面买那个那叫什么法师袍， 法师袍 还挺贵的， 全套，对， 然后 是4位数啊。 对，我们粗略的算了下来，就是假如说法师袍再加衬衣再加小裙子、 帽子， 对，还有那些发饰什么的，得大几千， 大几千啊。哎，没关系啊，今天咱们有免费可以看啊。大家可以关注，现在就关注啊，但是提醒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关注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黄油就可以了。哎，看看我跟艾科这边，我硬拉着他拍的啊，因为就是你要知道，喝黄油啤酒最重要的是那个奶盖第一口，你会有白胡子。可能我们这辈子也没有多少机会能够长白胡子啊。 好嘞，希望大家能够看的时候就博一乐就行了。 对。Judy in Disguise， 来自电台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再次跟刚刚坐在车上的朋友们啊，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说一声下班快乐，我是思萌。 嗨，我是艾科。 嗯，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啊。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呢，刚刚测评完马条专辑，然后呢接下来是跟各位聊一聊，还是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关键词嘛， 黄油。 对，回复黄油到九七四最王牌啊。 嗯， 特别想跟这个新朋友叫做王瑶的打个招呼。 怎么了？ 他发完之后就发来了一串铜铃般的笑声啊。为什么你的文字有声音？ 哈哈哈哈。 对， 是这样的声音，我只是效仿了一下。然后我效仿出了一种杠铃般的声音。我们那段视频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当时拍的是什么内容，只是喝了一下黄油咖啡啊，不是黄油啤酒是吗？ 对，黄油啤酒。 对，然后我是比较圈粉它其中的一些周边的餐食。 嗯， 然后我们本来当时是想排队， 当年可还行， 因为感觉很久远的感觉。 对， 当时想排队来着，但是太久了。 对，那天大概说了一下要排一个小时， 半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半小时 啊，一个半小时啊。 是，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它有限流量，所以呢，去到现场不需要排那么长的队了。 对啊，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再问一下啊，就是尽量玩得开心就好。 嗯， 今天聊聊这个拧巴的方式啊，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爱吃一个东西或者爱排一个网红店、一个热门打卡地的时候，你能够耐住性子去排队，就是一个怎么讲？反正我觉得是个特矛盾的事儿。 哦， 就是我是那种如果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吃，都推荐，但是我一去哦排队超过半小时， 就劝退了， 我就直接走了。 哪怕是特别难得， 对， 就像我们当时去到那个现场说，哎呀这。再能来一次可能是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了， 是啊， 还是别排了。 对， 在外边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要花这份钱还要排那么长时间的老队呢？ 啊，对呀、啊， 凭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说一下你们拧巴的那些生活瞬间。 嗯， 分享一首歌，这首歌不拧巴，来自扎可欣，他去年推出的一张新专辑，其中有一首个人非常喜欢，叫 A Perfect Life，一个完美的一天。什么叫完美的一天呢？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应该是心情大好就是完美的一天了。 Color it, make 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今天在节目里面有一个关键词跟各位分享，也是我们的话题啊，就是关注974最王牌，直接回复矛盾啊， 记得我家手机号码。 对啊，你会收到一张我们今天就是你好陌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话题 打卡图片。 对， 然后稍后我们还会择其中一位朋友然后进行连线呢。 嗯，对， 刚才有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今天这位帅哥是谁呀、 啊？哎呀，那肯定是艾科呀。 啊 没有没有，今天思萌跟艾科啊。 对，思萌就私信给人家回复这么回复，当然是帅哥思萌啦。然后我说你什么意思，就假装这条留言是我回复的了、 啊、你看你非要就是说出来是吧，人家本来就是觉得是吧挺正常的一事儿，非常这个顺理成章啊。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看到你喝黄油啤酒的时候会觉得大吃一惊， 怎么了， 觉得你的形象应该是属于那种特别自律、 嗯、 不吃甜食、 嗯、 尽量少油少盐。 哦、no, 我非常喜欢吃泡芙之类的、啊、甜食这种、 嗯、 就我觉得这是挺拧巴的。 嗯， 包括刚刚有朋友留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他跟他老公呢两个人啊就是夫妻两口， 嗯， 一直都说要健康要健康要减肥，然后呢每次一到周末哎呦做了那些什么红烧猪蹄儿啊红烧肉啊，就可能各种各样的大菜横菜啊。 是啊、乐高爱心他发来信息说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犹豫啊，纠结要不要起床上班、 嗯、 如果太困就会放弃起床、嗯、这好任性啊。 哇，这是还缺人吗、 啊、我是属于那种我前一天晚上可能要给我的家人允诺， 嗯， 我明天早上一定会早起给大家做早餐的。 哦， 嗯，然后就把那个菜单和菜谱就是说的一溜一溜的，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主食要吃什么，然后甜点要吃什么，还有水果要吃什么，我都给你们准备好啦。 嗯， 第二天早起不来。 你每次都给大家画一个饼。 那你会在10次当中偶尔会吃到一次我做的早餐 啊？这就是艾科家的望梅止渴是吧？ 哎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年我在国外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明和研究， 嗯， 就是他也挺拧巴的啊，就是他是会发明一个所谓的一个气味的制造机 啊、 哦，很便携很小巧。你比如说，他有一些选项，你可以选择闻到花香， 嗯， 治愈性，对不对？ 嗯， 还有就是呢，他会闻到一些饭菜的香味， 他应该只有治愈系吧？ 比如说鱼香肉丝的味道。 哦， 比如说水煮鱼的味道， 谁会这么残忍的对待自己呢？ 说这样你闻到这个气味呢，哎，你光闻气味啊都不用点外卖了，就这米饭都能吃两碗。 好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自相矛盾的生活方式，欢迎大家来关注、嗯、回复矛盾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到974最王牌。 嗯， 还有一部好剧要和大家来分享。 嗯啊，这个剧呢这个好不好呢大家评价啊，因为目前开播之后评价的分数是5.0分。 嗯， 就之前说到的由杨幂和陈伟霆主演的狐珠夫人。 嗯， 持续热度在线，但是呢评分出来之后开分4.9啊，更低了一点、嗯、也就是说就这两位呢粉丝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比如说像豆瓣像微博的一些评论区域，关于这部剧的短评是非常两极化的、 哦、 要么非常好看给5星啊，要么就是给1星。 好不好看要看个人了，如果喜欢这种类似剧集的朋友、 嗯、 就是仙侠剧集， 嗯， 这应该叫玄幻仙侠剧、 嗯、 是不是，然后就会觉得嗯很好看，或者说没有那个原著当中看文字写的那么过瘾。 嗯， 然后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这部剧的后期特效做得很好、嗯、 哦啊，这也很好啊，反正就是尽量把这个剧当中的一些短板补足。 嗯 啊，其实大家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这种所谓的拧巴啊，但也是在往一些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嗯、 你比如说健康是大家离不开的话题嘛， 对对， 所以就是喜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这些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就有福利了、啊、 嗯， 这个养生堂节目呢推出了一个手机版，就是每天可以更新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是随时观看。 对，养生堂手机版还给每期节目呢都配上了图文的节目笔记， 嗯， 大家可以在随时查看的时候呢看到专家讲解的养生方法。 对， 哎，这个很好、 啊、对， 请注意养生堂的手机版的正式名字叫做 京市健康 APP。 嗯， 京市就是北京的京，那个京字，然后和电视的视字，您只需要在您的微信里搜索京市健康公众号就可以关注了。 对啊，就可以直接下载来体验了啊。然后就很多歌曲啊，有时候呢音乐当中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跨界合作或者是改编翻唱，比如这样的一首歌，可能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换一位新的歌手唱的，你也不觉得他拧吧，比如说严琪儿的这首心恋。 我以为是你。 真的是我。 听着你啊。 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又浏览一幅画。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它，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又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叫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心上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叫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

线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的浪漫运作》这首歌来自田约翰，让我们优雅的在城市当中练习换气，然后一边看着大家的自我生活的矛盾， 嗯，拧巴一下啊。 对，有朋友就说了刚才吐槽的那个《狐珠夫人》这部剧，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一瞬间你会有那个心里的小恶魔在作祟啊？ 嗯， 就是特别想看这部剧到底烂成什么样。 嗯，这个之前就有啊，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嗯， 我就想看看评分为什么那么差。结果就被别人抓住了这个就是痛点嘛， 嗯嗯， 对，很好奇。 人家就说就是烂片儿，然后几乎会有几大定律，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想跨界去尝试导演， 嗯 啊，比如歌手啊，作家呀，嗯，突发奇想说我也可以当导演， 对， 多半就不行了。 哎，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流量担当， 嗯， 然后可能他的演技没有特别的在线， 嗯，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那种科幻。很玄幻的一个题材，很架空， 嗯， 就特别考验这个编剧能力了。 对啊，那天还有人问我，就是我们在讨论《沙丘》嘛，就是科幻电影， 嗯， 他说，哎，好像就是就一下子不太能够想起来，就是中国的一些科幻电影啊。 嗯， 我说有啊有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科幻电影吗？ 哎，开玩笑啊， 这是玄幻剧好吗？ 来，我们邀请一下这位已经穿越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 ，Hello 啊， 嗨。 嘿，hey, 哇，很深沉的男生。 你这位男生的声音很好听，你让他多说点。嗨， 屏幕前的你，今天过得好吗？ 哇塞，哦，哟，天哪， 这声音可以啊！ 哎，我 同行吗？同行吗？ 我要内卷了啊！ 哎，主持人好 啊！你好，你好， 哎、 你 好，你好， 不是，你也是主持人哦。想必这个声音应该是同行吧？ 不是 啊，那是平常有这个声音的爱好吗？ 没有特殊的爱好，然后向您学习。 哎呀， 确认一下， 过于谦虚了， 是不是微信 ID 叫小牛萌？ 对， 哎，想特别想问一问啊，就是有没有人夸过您的声音很好听？ 有夸过，但是有可能我自己身在提升之中，不觉已然啊。 哎呀，其实我也是这种感受， 突然凡尔赛了呢。 哎，真的、 哎， 当别人夸的时候，我也这样的、啊。 要不这样，你俩就分别来一个，嘿，宝贝儿， 嘿， 来，我们听一下，好不好？来来，三二一，先让小牛萌来，三二一， 嘿，宝贝儿。 我感觉我输了， 好吗？ 你来， 对， 你来，思萌， 嘿，老伴儿， 老伴儿还行，我感觉香红了。行了、 哎，开个玩笑啊，是最近关注我们节目的吗？ 我这个应该我算是很幸运，我已经是第二次上节目了。 你看看啊，我们也不是说只选声音好听的啊，对， 要多亏今天思萌的金手指了，所以加油、三道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Ready Go。周笔畅有首歌叫《那么喜欢你》，其中唱到什么的那个人好想说爱你 ，A 梦里 ，B 怀里。 梦里。 梦中的那个人好想说爱你。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哎！恭喜你答对了啊！ 第二道题，梁静茹《可乐戒指》，其中唱到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拉环当作戒指，轻轻地套上了我的哪个指 ？A 小指 ，B 无名指。 嗯，幸好你没说错啊。 嗯，对。 无名指。 哎， 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拉环当作戒指，轻轻套上了我小指。 细琢磨了一下，这个歌词它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无名指太粗， 嘿， 套不进去， 省钱呗。 不是，他因为可乐拉环，你想象一下，他那个其实不大呀， 哦， 也就充其量套个小指吧。 明白了啊， 很可惜。 虽然说无缘我们的小红包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要不再玩一道题？ 行， 对。 哦，这首歌一定要说，梁博的表态。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这首歌，你要仔细答题哦。如果你能答对的话呢，我们还会给你发9.9小红包。来，保持你现在，无视他什么 ？A 离开 ，B。存在。 来，保持你现在，不是他存在。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哎，非常棒。 所以我们刚已经允诺他要发9.9小红包。 那就来吧。 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说这几句话呢？因为我刚才看到梁博的名字了，突然头脑一热。好了， 你搞得人家都已经在电话那边不太好意思了。 开玩笑，开玩笑，还是要给你发9.9小红包，因为下班路上难得收听节目，然后获得这个连线的机会，还是希望大家能满载而归嘛。 对对对啊，而且呢， 谢谢，但是我真的很幸运，谢谢你吧。 好，那三首歌曲当中，你可以选择一首，然后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周笔畅《那么喜欢你》，梁博表态和梁静茹的《可乐戒指》。 答错了那个可乐戒指吧。 好嘞， 比较喜欢梁静茹的歌。 哟、太好了，那有什么想说的，通过我们电台大声的去说出来，好不好？ 因为必然都已经是算是新听众中的老听众了。然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在成长和在成长中的所有人，都祝生活愉快。 怎么办？不想 快快乐乐了， 不想挂电话，突然好想听他说话 啊！对啊， 哎呀， 声音马杀鸡有没有？ 嘿啊， 这段钱应该分给他 啊！哎，祝你开心啊！这首歌也是替你送给这些新朋友们，好不好？ 拜拜，小牛 拜拜，下回见。 浪漫的放肆，嘴角的吻还未湿，我害羞掩饰。我调整了我坐姿，假装更矜持。你的紧张，你的攻势，就像个孩子。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拉环当作戒指，轻轻套上了我小指。你问 傻的固执。我不要你解释，我不要你发誓，我只要你记得此刻你眼里我的样子。爱我不要解释，爱我不要发誓，这一刻到世界末日，让我们一起把爱活成最美最美的钻石。你把平凡的日子变成纪念日，变成未来时男孩变王子。我不要有大房子，也不要大宝石，我会珍惜刻了戒指永恒的小事。你用吃完的糖果纸，那是你的方式，默默地写下说保护我一辈子。那一秒突然看到了你背后的双翅、oh, 我不要你解释，我不要你发誓，我只要你记得此刻你眼里我的样子。爱我不要解释，爱我不要发誓，从此刻到世界末日，让我们一起把爱活成最美最美的钻石。 反正啊，那个什么，说到做到啊。 好嘞，我发。 二维码已经发过来了。 好嘞，没问题。 又给了一个微信好友二维码。没有啊、 这算什么呀，因为我们在这一趴收获了一个好声音， 嗯， 所以我们也决定在这一刻内卷起来。 对、哎、不是你这一下子就是以后啊，我跟你说我们编辑这边张大人， 嗯， 每次都把梁博的歌装进去。 哦，每次我都得发$9.99， 就得让你发钱啊。 没有没有，也要分歌。 嗯, 嗯， 好，所以稍后我们将听到梁博的那首表态，而且是耳机降噪版，所以我们要内卷的这首歌呢就是刚才送出的可乐戒指，来自梁静茹。 嗯， 要不你先来 什么？ 熬一下，熬一下声音啊！ 啊啊，怎么来呀、啊？ 就是人家小牛萌声音那么好听，是不是、嗯？你也号称我们的声音担当呢？ 谁说的？你别这会儿夸我呀！ 快快快快！ 哎，这样我们进一段广告好不好？ 哦，那准备准备， 稍后回来。 润润嗓子。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可乐戒指来自梁静茹，有请我旁边的这位 啊 ，Action 啊、嗯、啊，晚上好，大家都吃了吗？如果没吃的话，推荐您吃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啊， 能不能 无主咸鸭， 别这么开胃，咱们说点正常的。 那就是啊， 内卷嘛， 对啊， 熬一下声音啊， 嗯。 碳酸饮料的开瓶的快乐，在28度的暖气房才能体会到。 嗯， 生活里的不开心，那就当喝了可乐那个嗝打了就好。嗝、 我没想到你内卷，连音效都给卷起来了。 好了、哎，这段我们建议用降噪耳机来收听，就像听梁博的这首歌一样。 嗯、 表态，准备好你的收音机了吗？声音稍微开大一点。13秒左右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声音稍微开回来一点，因为你会吓一跳。 啊，一说13分钟，差点就换台了。 少年，你和伙伴一起走过时间海，你和他搂着肩，只是不再是小孩。 然表态。是静静的期待，我你总是面容不改，你总是相信会有一朵花开，你总是让人不爱，你总是有你的神态，我你总是自成一派，你从来没什么迷人的身材，我却有个不变的姿态。现在无视它存在，也别去炫耀你的光彩，哎呦对，重视你的心，要这样我爱。那些不明白就不要明白，你不能故意为了谁失去自由自在， 来自刚刚啊，虽然说人家没有选，但是在艾珂的强烈的要求下， 墙都裂了那种，一定要听 啊、播放梁博的表态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适合表态的时机，因为刚刚我们连线完那位朋友之后，好多人啊都在聊天室里面陆续发来留言，就说冲着今天连线的这位男性朋友，这哥们儿啊，就得再回听一下，就说，哎呦，我一个男生对这个声音就非常喜欢 啊，对啊，就是他那个声音是磁性当中带着点阳光，阳光当中带着点稚嫩，一点都不油，也不腻。 还好是夸啊，怎么差点要转弯了啊？也有人说听这声音一开始都以为是什么呀？是这个捏着嗓子的老白。 哦，有人以为我们是托是吗？请了一个托、 怎么会呢？对，我们从来不给自己人发钱的啊。 当然不，我们只让自己人给我们发钱了。 哎，真的是，就有时候声音，如果说能够在就是广播当中让你听到一个很舒适的这个段落片段的话，你会觉得今天这个心情是大好。 是的，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内容，就是自相矛盾的生活体现。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 怎么了？ 就是每一次去游乐场的时候，都告诉自己绝对不碰过山车。奈何进去以后呢，旁边的朋友一个忽悠。一个没落下，然后就是说完 就上了过山车了， 就是基本上能玩全玩了啊。本来说不玩的，后来玩的比谁都起劲儿。 对，这不是坐我旁边这位思萌吗？ 不，我是说到做到的， 绝对不再玩过山车了，是吗？ 绝对不会再玩，而且一定不会坐头排。 哦，你要有个限定词，你是绝对不玩过山车了，还是绝对不和我玩过山车了 呀？那我觉得后面这个好像更靠谱一点啊。你要说那种小孩子玩那个慢悠悠的，我还是能够再体验一下的、啊、 那就小黄人很适合你啊，就那个杯杯椅你知道吗？你只能进去就买一个小黄人那个造型的雪糕， 嗯， 然后边吃在那个杯杯椅坐，转啊转转啊转， 然后阿姨们都投来了这个奇怪的目光，是吗？来自林忆莲一首老歌 Better Man， 在2001年的专辑当中啊，这是他刚去维京唱片不久之后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改编翻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自由派。 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尽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心扉自私界限，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是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

你说声抱歉。 休的，这真得抱歉了。 哎、嘿啊，来自陈彼得的《迟到》啊，这歌。老爷子这个版本呢，也是在最近几年呢重新拿出来，曾经写过的经典之作嘛，再来改编翻唱。其实前两年有机会就是能够在北京见他一面采访一下、但是当时他身体不太好，所以呢也是后来呢看到他在今年的九月份的央视的这个中秋晚会上、跟赵照一块唱乡愁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好多人就觉得听那首歌感觉到了传承啊情感啊等等。 是是是，他这首歌曲因为重新编曲了之后呢、代入感的氛围特别强。 对， 就像啊，就是你在一个阳光正好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然后呢骑着那种大眼睛的小摩托，然后环岛骑行一下， 哎啊，有点那意思、 的感觉啊。我们来介绍一下陈彼得，他其实是比罗大佑还要早的一个音乐教父。 对 对。 然后比如说他会用一首歌曲捧红一个当年的明星，一剪梅也就是他的原唱。 你看看啊，陈彼得真的很棒啊，就是老爷子的歌曲呢，希望你会喜欢。在这一刻18:35，跟各位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说一声下班快乐。虽然说迟到了，但是我们还有1/4的时间可以来听听节目。 好嘞好嘞，我们说一个自相矛盾的生活表现。有朋友就发了信息，他说每次忍不住喝冰饮料的时候呢，就会同时打开保温杯，这样等同于喝温水了。 嘿， 哎，这种感觉有没有很像？有一段时间特别犯懒，就是尤其是那种上大学的时候，那种男生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就吃泡面。然后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那个泡面就干吃了，然后再喝点水，在胃里泡泡得了。 是的啊，这个感觉大家牙口都挺好啊。你让我想起来之前我在家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我爸做菜比较多嘛，小时候他有时做菜做咸了，我说爸特别咸， 哎 啊嘿，这你便宜这，我爸说没事儿啊，你再放点糖。 哎，你爸每次这个决定都很草率 哎，比如说上一次我记得你分享过 泡面，也是 泡面 给了我一个不温不开的水，没事儿多泡几分钟。好家伙，哎，这真的是啊，就有的时候这种你真的仔细观察你身边好多这种拧巴的事儿。 对，叔叔很帅，叔叔是那个草率的帅。 行啊， 哎，我身边确实有一个女性朋友特别喜欢抽盲盒，但她不是是乐衷于那种收集各类的盲盒，就把它们组成一套的那种，她不是，她只是享受买各种不同类型的盲盒那个过程。 哦，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就挺不能理解这个抽盲盒的概念的。就是这不跟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干脆面一样吗？集那个卡， 英雄卡、水浒卡之类的。 我记得我身边有个同学，他当年就是集了好多张的李逵，就想要一个宋江。然后他说，打开抽屉那一瞬间，觉得20多个李逵，对他说：“我们的哥哥呢？” 行啊，这个聊聊这个拧巴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期待一下我们最近11月底的一场精彩的演出。11月27号到28号这边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呢，将由吕嘉指挥携手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啊，包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共同演绎剧中的迷人旋律，再现壮丽恢宏的动人篇章。 此外呢，演出中还将奏响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镇厅之宝的管风琴，而且结合了舞台上构造出的戏剧空间，让大家可以置身于音乐厅，也能体会到歌剧艺术的多元魅力。详情可以咨询6655000。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 Prince Dance School。 哎，对，他们这首歌叫做 Let Me Go。 就每次听到他们这支乐队在给你分享一首就是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你都想特别想和这个贝斯手谈恋爱。 为什么？因为弹得很好，对不对？ 你听啊，你听，代入感特别强， 听出来了，想跟艾克谈恋爱是吗？ 贝斯手 啊，对。嘿啊，这首歌来自艾克的推荐。 I know you feel alone. 听吗 ？Let me go， 来自 Prince Zone Dance School。 嗯，就是最后这段呢，总感觉，他们在最后这个尾段的时候按了一下单曲循环，一直在重复这个八拍嘛。 可以的，可以的。他们的歌曲如果整张专辑来收听的话，都可以完整的循环下去，无限循环， 无限循环啊！好啊，今天就是听好多歌呢，包括跟这个聊天室里面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抽盲盒的感觉啊。 就有个朋友发来， 芊芊发来的，说最近最爱的两个造型啊，盲盒，一只小狗和一只小松鼠。 对， 但重要的不是这个，各位，重要的是他们脖子上和屁股后面分别带着洋白菜和西兰花。您这是在菜市场抽的盲盒吗？ 对啊，哎，假如说某一天万物皆可盲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就是这样？嗯、拜托拜托拜托，我今天一定要抽到这个大蒜盲盒。嗯、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吃到大蒜了。 就冲这口大蒜的，这火锅得等多长时间是吧？ 是啊。 那你要说以后打招呼，哟，哥们儿，你最近怎么又胖了？手气不好，老抽五花肉，已经两个月没吃里脊了。 万物皆可盲盒的过程， 哎， 所以这个盲盒确实是我这段时间的抚慰我的一个快乐源泉了。 对啊、嗯，包括还有人在聊天室里面就说跟你那个朋友很像嘛， 嗯， 就是不喜欢收集盲盒，但是喜欢在盲盒当中抽中一些喜欢的造型。 对对 对, 对, 对，未必要集齐它，我喜欢了 ，OK， 这一个摆出来，摆到哪里或者我去到哪里带着就很好。 是，然后哎，我现在还看到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是他在他的书包上，然后多了三只小熊猫。 嗯， 哦。然后这位朋友呢，他也很自相矛盾，就是他是一个那看起来很 strong， 然后就很 muscle man 肌肉男神的那种。 你就差把我身份证号给说出来了啊！啊， 对。然后一进来的时候特别，就是那种还蹦跶着进来，然后背着自己的小双那个书包，然后说：“来，我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 哎啊，就是在朋友圈看到别人的一个小熊猫的胸针， 嗯， 我就觉得我书包差点东西， 嗯嗯， 哎，就是想这个增加一点这个，就是温柔的一面嘛。 好好好，给他们分别起名叫大一、小一和小二。 啊，为什么没有三号呢？ 因为小一，其中有一个小动物要送给我。 哎，得嘞啊，我们继续拆盲盒，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个破次元推荐的环节啊。 嗯哼， 这首歌其实啊，歌名叫做《南半球与北海道》。 对 啊，看似不搭嘎的地方联系到了一起。哎，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叫什么？ 我刚在看的时候说这个歌手的名字叫范尼还是范流还是叫范尼流？然后是哪个流呢？我就以为说我们的编辑是不是在提示我们某一个生僻字，怕我们不认识， 哦、 然后注解了拼音。 嗯， 其实他就叫范尼乐悠流。 对啊。不是泥石流就好啊。 嗯， 这歌呢也是在最近几天短视频平台上面热度非常高的一首歌、 嗯、 也是一首这个浪漫的小情歌。 嗯， 就听这首歌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什么呢？ 孤单北半球。 哦，有点， 哎，南半球北半球是吧？ 是，也是那种甜甜的小情歌，所以很适合在拍视频，尤其那种短视频秀恩爱的时候做 BGM。 目前为止看到抖音上有60多万的情侣在甜蜜合拍的时候用这首 60多万 对当 BGM。 好看的年轻人，甜甜的小情歌，我们来看一下破次元壁，今天这首歌会不会突破你的次元壁呢？南半球与北海道。 当季节进入蓝色调，月亮牵引着浪潮，我乘风航行，星际轨道接受银河赐予的讯号。你羽化孩子已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缥缈，遗憾我的指尖触摸不到。我告别南半球，奔向北海道，愿化作那昼夜的飞鸟，将你拥抱。等不到天空和海浪相互依靠，我会目送你随日落消失眼角。我告别南半球，坠落北海道，脚步逆着人潮往你的方位奔跑。可惜两个时空等不到同一个破晓，最后只能带着回忆奔逃。我乘风航行，星际轨道接收银河赐予的讯号。你羽化孩子已飘摇，时光定格你的笑，身影在云层的缥缈，遗憾我的指尖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with me. 这首歌曲来自白皮书乐队啊，刘家辉自己担任的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清河》。 超喜欢白皮书。 哎，虽然说去年的月下当中，他们在最后的一首表演的机会里面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啊，但是可能名次方面都不太好，面临的淘汰。但是呢，不可否认，这是不管在现场来听还是在车厢里面，都是一首真的非常好的作品。 对，假如说你特别喜欢那种炸裂的现场的话，那我们不推荐你去看白皮书的乐队。 对啊， 现场他们可能是营造的氛围感会更加浓烈一些。 对， 就是慢慢悠悠的，沙发音乐， 哎啊，就是一听着呢，就忍不住想把车厢的这个座椅呢往后调一调啊， 躺下了是吗？ 哎、 躺着开车 啊、哎，来，你说吧，刚刚想考我什么来着呢？关着话筒还硬这个捂着藏着不让我看着的啊。 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在那个书包上给自己添加了三位新成员吗？ 嗯， 然后有朋友就说思萌，你的包上缺这个，然后发来一张图片，请问， 嗯， 你知道他，你认识他吗？他是谁？ 我见过他， 你见过他是从 前两天才一块吃过饭。 Linda Bell 是达菲家族，上海迪士尼的一个达菲家族的 啊，好像最近很火啊。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因为达菲家族他们好像前一段时间推出了一个新成员，是一只小乌龟。 嗯， 你就想象一下，达菲家族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那种毛茸茸的系列。 嗯，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只，连毛茸就谈不上，就是一根毛都没有的小乌龟。 嗯， 然后 物极必反嘛， 很多朋友 哎 就很不友好啊，说。请把他逐出达菲家族。 怎么了？头发稀疏就不能够在达菲家族里面待着了是吗？ 但是我觉得达菲家族那个小乌龟应该是，哎，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看一下啊。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粉色的小兔子、 Linda Bell。 Linda Bell 是吗？ 对对对， 我看 有 Linda Bell。 对，有些这个可能去那边迪士尼现场的朋友们啊、 嗯、 有些会跟这个他就是互动嘛，会问，哎，那个什么，你掉毛吗？ 你掉毛？ 人家那边工作人员刚要都进到休息室了、愣是出来啊，又是一顿粉粉的什么拳头之类的啊。 哦，那个小乌龟他叫做奥勒米拉，是一个小男孩，特点呢是圆滚滚的脑袋，随身携带尤克里里。 嗯， 我觉得他的这个形象非常符合我们九七四啊。 哎，符合你是吧？ 没有啊，就热爱音乐啊，会用 怀里的，然后又有 包袱，用怀里的尤克里里创作好听的歌曲啊。 哦， 对吧？ 你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九七四的绝大部分 DJ 还是就是头发还是很茂密的。 别这样说，你非得往那儿贴。 开个玩笑啊。感谢大家，我们其实在听着清河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逐渐进入到了夜幕当中了嘛。 嗯， 两小时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今天艾克逐渐就是要重点推荐给大家的。 Laura 的一首歌叫做 Don't Be So Serious。 嗯， 主要是这首歌曲的前奏，它的那个鼓点特别的带感，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歌名就特别符合每一天的心境。 嗯， 就是不要太过的严肃。 对， 尤其是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去看一些艺术展览， 嗯，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严肃的批判艺术家的那种形象 啊、 就不要太严肃了，我们每天生活都已经这么累了，那下班就放松一下吧。 嗯，想看我这个书包上小伙伴的朋友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等候一下。把照片发出来。 好嘞，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两小时的娱乐最王牌，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 我是艾哥。 嗯，周三快乐，拜拜。In between, in a blend, to understand and know, play my tricks, fresh your mind, risk your head on me.I'm not here. There must be some mistake. Don't be so serious. Don't be so serious. Don't be so serious.So serious.